久未能言，虽明理以显之，又未能言，虽随事以禁之，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，执下而昧上，则挫矣。 假使我们做不到最上的自心，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虽明理而显之。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冷静地想下他的理由， 因为通情达理之后，人心自然就平息了，妄念就会减少，愤怒可以化除。 又未能言，这个是对初学的人讲的。初学的人对理也搞不通，怎么办呢？就要在事相上加以禁止，沉之择业，一样一样地来对治了。不对治会出麻烦，会造成更重的罪业，招来更苦的果报的。 所以对初学的人要求他严守戒律，因为他还不能够明理，戒律的精神就是防非止过。 以上事而兼行下功，未为失策，已经得清净心，已经明理的人，他在事相上都能受持，那是最好的。确实自行化他， 亦即是自己心地清净了，又做了一个榜样给初学的人看。 所以说是未为失策，执下而昧上，则绝矣。有一些人将自己绑死在戒律条文里面，执着在事相上修学，不能够将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，这个是愚昧笨拙之人。其实戒律是活的，持戒清净要明理，更要求的是清净心。而持戒的目的在得定，定呢就是清净心。若果执着在事相上修，就不能得定。试问日日咁分别事相，执着事相，又点能够得定？所以一定要离开分别，离开执着，先至能够得定。 但系定仲系手段，所以执着喺定仲系唔得，仲系开唔到智慧。 异性人执着在定，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讲阿罗汉的境界， 阿罗汉所证得的是九次谛定， 偏真涅盘的境界内守悠闲，守呢就是执着放不低，守住悠闲的境界。 又为法尘分别影视， 他还是分别执着灭法尘。譬如讲断烦恼，小乘人完全从事上断，有时候呢亦兼理，而不是从心上断。所以断见思烦恼需要天上人间七次往来，经常讲 其难如断四十里瀑流， 亦就是四十里瀑布一下挡住不给它流下来，你说几艰难呢？从事上去修就是这么困难，那就是前面讲的沉之择业了。要将棵树斩下来，怎样斩法呢？ 就是先将叶一片一片的摘下来，再将枝条一条一条的斩断，慢慢的再去挖根。 这样做你说几麻烦呢？树是除了去了，斩了下来了，没错，但你费的功夫太大了。聪明人只要将树根挖了，树叶自然就枯萎了，何必枝枝叶叶去断呢？ 所以聪明人是从根本上拔除，愚人是从枝叶上去摘，这个是比喻改过应从心上改。改过之效验， 故法愿改过，名虽良朋提醒，又虽鬼神证明，一心忏悔，昼夜不懈，经一七二七，以至一月二月三月，必有效验。 我哋要发此心， 亦即系知此 慧心，勇猛精进心，呢三心系改过嘅亲因缘，仲要加上增上缘。就是要好的同参导友提醒我们， 在外面帮助我们。这个是明的增上缘。 因为自己有一念善心，一念真心想改过自身，诸佛菩萨欢喜，一切善神恭敬赞叹，所以冥冥当中会有佛菩萨保佑，龙天善神拥护。 可见得一念善心确实有不可思议的感应，因缘具足就要真正在事上上去修改了。一心忏悔昼夜不懈，如果一懈怠呢又做罪恶了，决定不能够懈怠。 所以念佛堂最好的是佛号昼夜都不断。 古大德祖师的念佛道场分四个人为一班， 而四个人在佛门称一众， 轮班念佛，所以佛号昼夜不间断，晚上轮班，日头大众依仪规一齐念。那现前我们虽然没有殊胜的因缘，但是可以利用录音带， 而跟着录音带念亦都好像跟大众一齐念一样。 佛号声音不需要太大，太大会吵到别人，自己能够清楚听到就好了，晚上睡觉都开着。咁有时发梦亦都听到，梦中亦都念佛啦，就是古人讲嘅，你喺瞓觉嘅时候都听到打鼓，发梦嘅时候亦在行礼，就系、是、呢个道理啦。瞓觉嘅时候听到念佛，就好似喺佛堂同大众打佛七念佛一样，咁样好好啊！经一七打佛七，不如揾几位志同道合嘅莲友，揾个清净嘅地方打佛七。在自己屋企里面好好地念七日七夜， 而佛七是连晚上都不能够中断的，不是说日头念晚上不念，那就不叫佛七了。 老实说，一开始念不要念七日，七日一般人都受不住的，先念一日一夜24小时，念过几次了觉得好受用，再念两日两夜，三日三夜，渐渐地将时间延长。 所以真正修行能够在一个星期念三日三夜，每一个星期念一次， 或者做不到的话就每星期念一次，一日一夜，功德就很殊胜，而且非常受用。书上主要讲的就是 改造命运，有求必应。 我们想求一个道场，求一个修学的环境，应该也是求得到的。这样的功夫能够坚持到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就有效验的了。 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处涌达而触念皆通。 以下举几个明显效验的例子。如果过去总是闷闷不乐，现在心开意解，快乐了，这个呢就是有效验。或觉智慧顿开，是说过去好像糊里糊涂，现在觉得聪明了，不会糊涂了。或处涌达而触念皆通，涌达是很繁杂不容易解决的事务，现在遇到的事情很容易就将它解决了，别人觉得很麻烦，它很容易就解决了。我们现前同修当中就有，他将事情接过来，人家觉得很麻烦，他不用点操心，一下就搞定了。 或遇怨仇而回亲作喜， 此大福德大智慧之想。以往同你过不去，对你好不满意的人，亦就是所谓的冤家对头，现在对你的印象好了，态度转变了，这些呢都是自己修学的功德，潜移默化而有感动。仁者无敌，这个是福德智慧之想。 或梦套黑物，或梦往圣仙言，替葵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藏翻宝盖，种种圣事皆过消罪灭之障也。 黑物是污染业障，以前恶梦好多，而且梦里面乱七八糟，而家呢啲现象都冇啦。就算有梦呢，亦都是清清楚楚的，就好像日头遇到事一样，那是好事来的。或梦往圣先言，提携接引，学佛的人 梦见佛菩萨讲经说法，教导修行是好事情。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藏翻宝盖，种种盛事皆过消罪灭之象也。这些呢，无论是在现实的生活中或者是梦中的感应，都是业障渐渐消除，福祉渐渐显现出来的。 言不得执此自高，或而不尽。 高就是傲慢，那业障一消除，若生骄慢呢，则又会堕落，决定不可功高我慢。或而不尽，或呢是划界线，到此为止就满足，那呢你以后永远都不再进步了。 所以应当要不断再用功，更求进步，永远无止境。 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日日地求进步，怎可以说知足呢？所以在物质精神生活上，我们应该知足，尽得修业，断烦恼求智慧，就永远不能知足，要勇猛精进。 识渠白玉当二十岁时，已觉前日之非而尽改之矣。至二十一岁，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。及二十二岁，回视二十一岁，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弟弟改之，行年五十，而又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 这个是中国的一位大贤人，春秋的时候，魏国大夫渠白玉先至二十岁，好年轻，他就觉悟了，就知道自己的过失，发愿改过自身。至二十一岁，乃知前之所改未尽也。这个呢，就是证明前面这一句说话， 不得执此自高，或而不尽。 渠白玉做到了，他年年月月不断地在反省，不断地在改过。二十一岁的时候，觉得二十岁虽然有改，但是还有太多的过失。及二十二岁，回视二十一岁，犹在梦中，岁复一岁，弟弟改之。这句说话呢，就是年年改，月月改，天天改。行年五十，而由之四十九年之非，古人改过之学如此。渠白玉这段公案是讲古人改过是这么认真，有这样的恒心毅力，证实他的忍辱精进功夫，足以为后人效法。 吾辈身为凡流，过恶为习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，心粗而眼矮也。 了凡讲给他的仔听，看看古人，再回过头来想下自己。 因为我们是凡夫，凡夫的过恶太多了。 胃是刺胃，是一种动物，全身都有刺的，若然遇到野兽侵犯他的时候，他的刺就完全竖起来去保护自己。胃习比如我们过恶之多，而回思往事，常若不见其有过者。想下今日，想下昨日， 想下去年，想下过去， 好像没什么大错， 没做过什么错事。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？心粗而眼翳也，即是我们的心太粗，我们的眼睛又翳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，看不到自己的过失就不会改过，就永远都不会有自拔出头的日子了。 所以莲池大师教初学的人用功过格来检点自己的过失，发现自己的过失很多，才真正害怕起来。 但是改的方法必定要从心上去改，以心上去改为主，事相上去改为辅助，即是正坐相修，理事兼修。 然人之过恶心重者，亦有下验，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，